北京时间12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中午12点，北京，再多的话都不如一句好好吃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兆赫 AM927千赫，聆听未来，生命不同。 清晨，阳光洒进我的房间， 午后我们相约在校园， 黄昏我幻想与你再相见， 深夜又梦见你的容颜。 982青春联盟， 982青春联盟， 青春的每一天 分享， 与你分享最实际的校园生活。 为声音创造无限可能，用声音构筑梦幻空间，用创意点亮广播未来。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启动在即，本活动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新媒体独家音频合作伙伴蜻蜓 FM。 作品征集截止日期5月20日，详情登录大赛官网 yczy.rbc.cn 或关注官方微博微信。 北京时间的12点01分，欢迎各位走进我们今天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正在为您音频同步直播的青春联盟。那今天呢，我们要跟朋友们来感受一下这青春的力量，新鲜的血液了啊！ 没错，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大家好，我是苗山。 哎，那今天呢，我们两个要跟各位听友还有我们的网友们来去关注一个重磅的大消息。什么大消息呢？ 因为我们平常但凡是我和小航凑在一块儿，一定会给大家一些关于创意啊，年轻人感兴趣的话题。 我怎么不知道这事儿呢？ 是吗？ 对，以前咱们做旅游节目啊，做数码节目的话， 这全是全新的， 充其量也就是能够给我们大开一下眼界啊。 我这回不得了，这回从创意上面就不同， 就是我们打破传统的思维方式。 对，创意这个东西吧，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难的问题，因为首先要积累特别丰富的经验，然后在这个基础上才能发展得更好，还得有新点子。所以 ， 我们今天提到的这个创意大赛，就是赢在创意，就应运而生了。 没错，其实大家看苗山这个造型哈，这个头这么大一颗哈，里边都是脑子，特别有创意，点子特别特别多啊。对， 刚说5分钟你就 都是点子啊，都 就一开始你就跑偏了。 来，我们是一档很负责任的节目哈，这个节目叫做《青春联盟之赢在创意》，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朋友们来去关注一下这样的一个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的情况了。今天就正式启幕啊。 对，关于这个比赛呢，很多朋友已经是非常熟悉了，但是我相信今天还是有很多新朋友加入的。 是的， 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恶补一下这个背景知识哈。由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第10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今天就正式启动了。 正式启动。 然后大赛呢，向全球的华语电台、社会制作机构、在校学生和广播达人征集具有创意的广播音频作品，并评出各类的奖项，从而在全球华语广播中逐步增加北京电台创新节目的影响力，进一步打造成在广播业内的知名创新盛会。 哎呀，这么大一盛会的话，该怎么关注呢？从今天咱们的音频节目就开始， 对， 当然还有视频的关注方式，朋友们马上来锁定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叫做 关爱青年计划， 然后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看看我们俩啊，包括一会儿我们两位特别来宾会长什么样子，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新创意、新想法、新体验。那赶紧的，我们还要来介绍一下今天我们两位特别来宾，我们的座上客，来欢迎一下今天我们的北京电台节目制作中心赢在创意观察员徐杰婷，徐晴你好。 大家好。 跟朋友们打个招呼哈。另外一位呢，也是非常厉害的一位大咖，来欢迎一下北京电台研究中心的节目研究部主任李月，欢迎一下 月月，来，我们离话筒近一点哈，对，越近越好，对， 是不是 椅子清晰， 后边靠着舒服， 得劲儿的是吧哈，这也是一种新创意，嗯， 嗯的， 来，那当然了，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要跟我们的二位来宾去聊聊看，去说一说，去回顾一下这个历届的赢在创意的大赛，以及咱们今天这回是第十届正式启幕之后， 对、 我们应该怎样关注，怎样去体验，包括怎样参加，能够把咱们的创意怎么刨活，不是怎么能够刨出来啊？ 对， 今天我们两位嘉宾跟大家伙儿去说一说。嗯， 对，其实主要这个活动吧，在咱们北京电台各个节目、包括各个频道的中间广告和宣传时间段，都可以经常听到小片花。 是的，是的。 所以我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对这个活动首先是很熟悉的，但是具体怎么操作，或者很多年轻人怀揣梦想也想加入进来，怎么操作？咱们今儿节目主要给您说说这事儿。 是的，那么其实呢，在今天呢，我们的节目一开始啊，先来去了解一下这个光阴似箭这回事儿、咱们这个借古而插今，看看这历届当时都是怎么办过来的啊，就是走过了十年的时间，这个我也老了，对，但你还依然年轻、 对， 你的创意还依然年轻， 十年前那时候还小，还不是特别懂事儿，今天呢刚刚明白一点，正好是青年正当时， 所以我们今天青春联盟就跟朋友们来去说说看青年朋友们感兴趣的话题，创意这个词儿哈，那可以说呢，第一届大赛那会儿什么样，我们来去回顾一下，能不能先帮我们说一说月月？ 第一届创意大赛的时候呢是2008年，然后2008年那时候呢正好是一个奥运年 啊，我们觉得好像这个话筒啊、这个要不然咱换那个试试看能不能行，咱们俩人把那话筒拿过来啊、 对， 先是那个， 徐徐先来、 对对对，徐徐把那个可以搬回来，咱这话筒有点这个， 现在好了吗、 好了 好了，没问题，哎， 就是第一届创意大赛的时候是2008年，然后那个时候呢是一个奥运年，也是我进入北京电台的第一年。 嗯， 然后呢这个创意大赛那个时候是我刚来北京电台，这个创意大赛就启动了。 嗯， 大概呢前后运作周期呢有5个月，然后大概有5个阶段吧。第一个阶段呢就是策划，然后征集，然后初评，然后再中评，最后到颁奖，然后这5个阶段，然后就是这个大赛也是就顺利的办完了嘛。但是这个大赛的这个举办的过程中呢，其实也是我刚入台，然后也有很多梗啊，今天我主动跟大家报一个、就是到目前为止研究中心大家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还经常拿我开玩笑，然后那个时候呢就是很多专家评委啊都是很资深的，比如说像中央电视台的就是评论部的孙金玲老师、对，然后那个我们大家在吃饭的时候啊，孙金老师就关心我们这些年轻人嘛啊，说啊那个年轻人都不错啊，回想起我们上学的那段时间啊真是非常值得记忆的，你看我呢就是83级的，然后我很兴奋啊，我就特别高兴，我说我也是83年的，对呀、当时 人家是83级， 对，人家是83级的， 心有点大， 对， 对 我心有点大。然后我说83年，然后突然发现自己好像说错了话，然后然后心里想说啊，没关系，没关系。然后以后我们同事就拿这个梗来开我的玩笑，对。 但是我觉得你轻易往外透露个人年龄这个事情也不太好，是吧？ 我也发现这个问题， 对吧？ 是这样的，就是我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也是有目的的，就是因为今天呢，就是我来代表大家来说一些这个创意大赛的，就是前几年的回顾。我认为自己的资历还是不够的，因为这个创意大赛其实是一个就是非常权威的大赛，就是它的评委很权威，它背后的这个就是联合的两家单位也是非常权威的。 是的， 让我介绍这届大赛呢，我只能是跟大家说，是我是跟这届大赛一起成长起来的。我入台10年，这个大赛10年，就是说这个也是我一路见证这个大赛就是逐渐发展起来，然后我也随着大赛一起成长，在这里面有很多有意思的事情，然后我觉得今天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对， 嗯， 主要我们就想听这段。 对对对，关于你看这个，简直跟自己的孩子一样哈，大赛。那看看，其实刚刚李月说了这么多的谦虚的话，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李月同学的背景如何哈。他是非常这个敬业的一位，就我们那个工作人员，我们的同事哈。那包括特别还选择了一件这个同款与照片同款的衬衣和眼镜，今天上镜，会发现这照片是昨儿刚照，今儿早上刚照的。 PS 好。那个办公室里，如果你需要，我可以给你凹一张， 这个凹一张。 那个是不是很专业？ 特别的那个大气上档次啊！ 699的和399的就省了吧，给我60就可以了。 不要699，也不要999，只要60。 关于照片这个事儿，可以在周日你的节目里边去说一说。 对， 有一个市集的环节。 对，周日我那是市集。 对，咱今天还得说回来啊，关于这个历届的大赛的情况。当然，我们还要了解一下另外一位我们今天的嘉宾徐徐，他的这个背景是怎么样子的？来，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啊，也跟本人是一模 都不一样，对， 一模都模不一样， 就是主要是这个机车风的皮衣给到我们很青春靓丽的感觉， 除了那嘴红一样，其他都不一样， 对， 还有 眼 镜 还是一 样 的，对，今天特别流行那种放不放圆不圆的眼镜， 这明明就是圆的， 哦，是吗？ 方形有一点沾边的关系， 我就说我老了嘛，眼花是不是？ 其实徐徐在我们电台工作的时候一直是跟创意分不开的， 对对对， 以前做录音师的时候也是每天在创造一些节目的创意新想法， 对， 然后现在在做这个工作的时候会吸取到更多年轻人的新的意见进去，嗯，同时呢启发大家， 没错， 然后做出一些全新的作品出来。 嗯嗯，那这样咱们就先慢慢开始回顾一下历届，回顾太远也没有什么太大意义，咱们就回顾近头三届，嗯，这回事儿 好 不好？这七八九届大概什么样，我们给朋友们准备了一下当时历届像这个一些照片海报啊什么的，三四五六七八九这样的，我们选择了一些当时我们这个设计师们 PS 的还比较好的照片给你们。这个海报呢，尤其是这个班的条会在我们当时广播网上面啊有各种各样的露出， 对对对对对， 包括我们的官微啊都会有露出哈，啊，可以说赢在创意，这个叫做全球华语广播联盟大赛呢肯定还是针对于咱们这个华语的广播节目而生的， 嗯， 那么这个再往后看第五六届这开始我们把这个赢在创意四个字更加突出了一些，也能够让我们把这个创意两个字，啊，记在心里边，其实创意不只是说我们对于自己的生活当中的一些个点滴灵感的发现， 嗯， 更多在于我们可以说是在再播节目，我您这个有经验的啊，已经是在咱们这个行业同行的朋友们啊，在其他台的朋友们也依然可以把自己的新创意拿出来跟我们去分享， 嗯， 去交流， 嗯， 特别的好。 我觉得这个赢在创意首先四个字对我来说， 嗯， 我记得特别印象深刻，就是我刚刚提到在各个频道的片花里经常听到，而且听一次就能记得住， 嗯， 所以首先这个其实现在年轻人讲的这个流行的词叫 slogan， 对吧， 啊，slogan， 特别的明显， 啊， 这个口号特别的清晰，特别让，嗯，容易让人记住，这四个字是 谁 先想出来的？ 这个四个字啊真是太有来头了，嗯，是现在咱们现任的文艺台台长，文艺台 87.6 的台长许秀玲老师 啊，是吗？ 听出来的，嗯， 哦，真的呢， 许老师听出来的， 嗯，所以你看啊，这种点子这也是老一辈的创意，对吧，给到了我们的新发现，那咱就一步一步的看到了哈，这个在第七届那会儿，这个那会儿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合办的媒体特别特别的多， 嗯， 咱们一块儿也能够去通过不同的平台去分享各种各样的声音的创意， 嗯， 而到了今天，这是我们今天本届第十届赢在创意的一个大的 logo 出现了， 好大气， 你看就感觉好像这个战火重生啊， 对 对 对，其实我们这个 logo 是有那个特别的含义的，因为当初我们是请了那个专业的设计师，然后针对赢在创意四个字， 嗯， 然后去设计一个就是想一直能够沿用的这么一个 logo， 对， 嗯，大家可以看到就是它后面其实主体是一个耳机， 嗯， 但是燃烧的耳机，在这个赢在创意那个在和创字下面能够看到一个灯泡的一个底托， 嗯， 那个其实就是说创意点亮未来， 嗯， 我们用一个灯泡放在了最后面， 嗯， 然后一个燃烧的耳机，就耳机嘛，它跟这个广播节目是相关的， 嗯， 然后燃烧呢就是代表这个生创意生生不息， 生生不息， 然后就是设计了这么一个叫赢在创意的一个 logo， 从第八届、第九届，包括今年第十届，我们都一直沿用了这个 logo， 嗯， 没错，所以你看啊，整个的 logo 给到我们就是一种很大的冲击力， 嗯， 能够激发很多人这样的一种让自己的灵感迸发的这种可能性，那这回赢在创意这个词儿也有了， logo 我们也设计好了，我们是不是就应该开始准备这个大赛了呢？那当时我觉得在最初期的时候准备大赛肯定有不少的困难，那会儿没经验嘛，咱现在第十届的经验已经很多了啊，那会儿的经验怎么回事呢？跟我们来说一下吗？ 对，都有什么困难，嗯，比如说我都能想象到，首先扩大影响力这就是一个困难，让大家都知道，首先这个事儿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大家就说哎呀这个东西是不是有门槛啊，我是不是参与上面不太容易 啊， 或者 这种创意的节目你们怎么改了过来的哈，对吧，这都可以来跟我们说一下，嗯， 哎呀那可太能说了。 开始吧， 开始了 啊， 哦，好， 嗯，就是最开始第一届的时候确实是你刚才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嗯，就是怎么才能让大家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当时呢我们是因为我们研究中心嘛，它是有全国的一个联系渠道的，所以我们给全国各地的就是总编室办公室啊，我们是要发函，然后呢就是给全国的高校我们也是要发函，但是这个东西是远远不够的，就发了之后呢我们会觉得哎怎么没有反馈啊，就征集一个月，征集一个月的时间就很着急， 心里没底是吧， 每天都在等啊，说怎么没有啊，然后突然来了一张牌，哇好兴奋， 哦， 然后那种感觉，然后说完了完了完了，这是快叫 结束了，咱们想一些什么样的办法去跟人家征集一下，说跟人联系一下，说来参加吧。 嗯， 结果呢，在最后的一个星期，奇迹出现了，就是 爆棚， 爆棚了，好吗？就是每天都会，那时候咱们台里头就是电梯，还是那个就是两部电梯嘛。然后我们每天都要下去接快递， 就是跟雪片一样多的这样的快递就来了。 基本上从楼上上来，然后打了个电话又下去了。 嗯， 对啊，就一直在去收这个快递，然后收到很多个光盘，然后我们哎心里终于有了底了，就是让担惊受怕的这个一个月呀， 真是， 就是有了底气，说有了作品咱们来参加了。但是第一年你可想而知，就是也没有什么，就是网络上的一些上传系统，那所有来的这些光盘你都要分类整理，然后把它录入。但是有一些其实作品它是可能也是大家没有好好的看那个要求，它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还得去跟人家沟通，看它是不是要一个补剂，因为毕竟人家也是非常认真的想参加这个大赛嘛，所以说我们肯定也是要跟人家做好这种沟通的情况。对，所以说一切那个时候都在一个尝试的阶段，就不知道这件事情是不是能够就是做得非常好，是不是能够在以后再继续下去。那我觉得最后很幸运吧，就是在担惊受怕之后终于有了非常好的一些成果。 嗯， 大家知道这事儿总得准备准备是吧，创意创意， 就是啊，就是每次都到最后才交作业，你知道这个老师心里头也很难受。 反正我的经验，我的经验就是你提前俩月告诉我几号交作业，我也会耗到头一天的。 对， 我已经非常习惯了。 这么多年我们搞这个创新啊，搞这个节目的这个收脚啊什么的，简直是操碎了心，也是。 对， 其实说实话，我们幕后的工作人员们，他们也是为每一位的参赛选手们都是付出了非常非常多的心血和努力的。 嗯， 因为其实你看，光说这个收集节目、进行整理、分类、听听看有没有任何的这个技术问题、质量问题， 还有不同文件格式， 对对对， 是不是统一哈？ 包括相关的稿件、填报的表格有没有错误，是不是需要打后期再重新弄？ 一定会有的。 哎呦， 一定会有的， 一定会有。当时操碎了心的，那当时这种克服的困难，你们靠什么支撑呢？ 靠熟 啊， 耐心， 耐心 对，耐心。然后还觉得就是，其实每一个人的创意都是值得尊敬的。就是有些他可能就是你看着是很不成熟的，但是你希望通过你自己的一些方式，是不是能够提醒到他，让他再完善一点？ 嗯， 然后这样的话，让他这个创意能够被尊重，因为毕竟是有些人他的创意他做的是非常好听的， 嗯。 做的好听的创意它是很占便宜的，因为评委在听的时候前三分钟他可能就会很抓住他，但有些人他可能是创意他想得很好，但是他呈现的不是很好， 就是铺梗铺特别特别长， 对，他那个片花啊好长时间，然后你就听完了之后他说他想干什么， 这是一个片花节目， 对，然后 人家说这是原创片花，创新片花， 就听到这个时候呢，你就可能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就会提醒他，我说你这片花是不是要稍微收一下，然后你这样的话可能呈现的会更好，然后有的时候我们可能要提前做一些这样的工作，然后希望跟通过跟这个创意人的沟通，让他的这个创意能够得到最大的呈现， 嗯， 然后能够充分的被尊重。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非常耗时的， 对， 你就是要很有耐心，然后我觉得还有一个是要很尊重别人的去沟通这件事。 你这基本已经达到一对一服务了。 我就觉得就是他们这个耐心已经到了一种极致了，就是说你看啊，这十年下来，这起码九年过去了以后，他们听的东西已经是特别特别比我们可能听的都多得多， 当然了、 啊、对吧，那么他们其实并不会说啊，我诚心，我害你，我对某一位选手我不尊重，不可能，对吧，他们当然每一位工作人员都希望选手们能够有好的成绩出现， 嗯， 所以说也希望每一位参赛的选手们能够听话，对吧，就是他们说了这个地儿这个表怎么该怎么改你就该怎么改，赶紧改就行了。 嗯，但是我是觉得吧，在这个每次公布通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写的比较详细，但是每一届我相信都有很多朋友就是没看清楚，或者是无论是文件格式交的不对啊，或者填表填的不规范呢、啊嗯、等等，我觉得 经验是吧， 对，反正我现在特别认真填。我觉得如果参加一个比赛，首先我们不能保证就是把这工作人员的这个怎么说呢，把压力都集在他们身上，因为他们每天要收集很多的作品， 对、啊、 所以让他们一个一个帮您查，还不如自己咱们先进行自查、 嗯、 然后为了能够在比赛当中获得好的成绩，至少在资格方面不会有什么问题，自己先把之前的要求啊提示须知都看好了， 嗯 嗯， 起码保证就是入门这关先给他过去了以后、 嗯、 咱再谈作品的这个事儿。 对，那正好提到这个话题了，我觉得两位正好给我们介绍一下、 嗯、 有那么几点是不是需要这个参赛的朋友们特别注意的、嗯、年年都会出现问题的一些点，给大家提个醒呗，提前。 嗯，是这样，就是第十届呢，就是还是沿用第八届和第九届的报名方式。 嗯， 我们主要的报名方式就是选手把所有要准备的材料准备好之后，发送到 YJCY@RBC.CN 的这个邮箱里面。 嗯、 那首先 咱们发邮件的话要先填写主题，对吧？那我们对主题其实是有明确要求的，是就是你的姓名加上你报名的类别，加上你作品的名称。 嗯， 这个呢，因为也便于我们去整理这个邮件。 嗯， 首先我们看到的是你的名字，对吧？然后后面有你报名的类别，有你的作品名称。那我们就会根据你报名的类别去分类的整理你所报名的这个参赛作品。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第一个步骤吧，算我们看到邮件之后啊。那就是首先就除了这个以外，我们还有对这个报名表填写的模板，都可以在我们的官网上下载。也是分了不同的类，原创广播节目类、创新广播节目类和原创广播公益广告类，三个类别啊，都分得有不同的报名表。但是我们呢会做一个统一的模板。这个是文案的这个模板，你可以下载这个模板，是不分类别的，但是你在文案的这个模板的正文呢，要根据你自己报名的这个作品把标题给改了，否则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 模板 标题。这个是我们看不出来你是参加原创的呀还是创新的呀，其实广告还好一点，我们看正文就能看，就能区分出来了。但是这个广播节目这个就很难区分。自己下载的相对类型的这个模板啊，这个报名表还有你自己做好的音频，那我们其实正常来讲就是 MP3 的格式。如果你要想做无损的格式也可以。我们这边如果收到了无损格式的话，我们会把它转成 MP3， 因为我们要给评委去审听，对吧？那这个最后就是把这些所有的整理的好的材料打包发送到邮箱就可以了。 咱这样吧，咱就干脆既然提到这儿了，咱就把这个从第十届啊这个规则怎么报名，一二三四，怎么下载，怎么填表，整个把流程给他捋一遍，好不好啊？因为呢，我们这个上半时段还有7分钟的时间，我觉得捋这一遍也就差不多了。 好的， 对，来，赶紧看看我们这个参赛攻略走起。 好 啊，那个攻略呢，该怎么来玩？那首先我们要这个找到我们的官网，是吧？官网的名称来跟咱再说一下哈。 我们的官方网站是 yzcy.rbc.cn。 对，就是 赢在 创意这个四个中文汉字的大写字母，手写字母啊，首字母啊，拼音首字母 yzcy.rbc.cn 就好了。进入官网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哎呀，好高级啊，各种各样的喇叭哈。那这个里边呢，可以看到这个上面有一个这个菜单栏，是吧？ 对， 就可以看到这个快来参加吧，点这个按钮， 点这个快来参赛吧，这一个音箱的纸盆， 哎，对 吧？ 对， 进来之后会看到参赛说明，点击阅读详情的那个红色的那个字，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完整的 说明书， 对，参赛说明书， 这 是第三步， 看看这个啊， 这 个仔细阅读。那咱们这个图片呢，毕竟大小有限哈， 对， 咱们、就是、 大家登录官网去点击来看就可以了， 对，也可以顺便帮我们提高一下网页点击量，是吧？对，一定要点击这个 yzcy.rbc.cn， 然后进入我们这个大赛说明里边去。 大家要记得，就是每一个类型的作品，我们可能要求的样带时长是不一样的，大家仔细阅读就可以了。 来看看这个相关的表格怎么下载啊，多清楚啊！ 对我们写的就是相对比较清楚一点了。 按照类别，就首先你报名参赛， 报的是哪一类， 知道哪一类， 对 吧？然后呢，我是原创广播节目类的，还是创新广播节目类的，还是原创广播公益广告类的？您选好一类之后，别忘了点击第四个那个模板，你要下载。 对，这个模板是一个通用的。 对，下载好了以后，您该怎么填怎么填，填好了以后呢，您就可以准备制作样带了。这个样带制作呢，其实是咱们最好展示创意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那当然，这个样带有没有相关的时长的限制啊？制作时限呢？是吧？ 对，我们在参赛说明上都写得很清楚。 对对对， 20分钟之内是节目类的，然后60秒之内是广告类的。 一定要看仔细才行。然后把样带也做好了，您就可以把报名表加创意文案加节目样带一块打包发到咱们的邮箱。yzcy@rbc.cn 就好了，很简单啊，发邮件这个事儿很简单。我们继续来看一下邮件命名格式，再来重复一下刚刚徐徐刚刚讲的这个东西，我觉得有必要再来去叮嘱一遍。 我们的这个邮件的主题是要求大家写上姓名加上参赛类别，可以直接写原创或创新或广告，然后加上你的参赛作品的名称， 就可以了。 嗯，好的，这是命名格式。那最后的话呢，一点提交这个发好了以后再完成报名了。 对， 嗯，就这么简单。这个报名的流程啊，大概其实这样一个情况。当然了，这个其实到参赛里边，我们还会有很多很多值得朋友们慢慢去回味的事情。那在咱们一会儿聊这些个让我们印象深刻的人之前，我们不妨也来先听听看大家的一些精彩的创意是什么样子。 好，这个其实我还蛮期待的。嗯， 咱一边听呢，如果看视频的朋友也可以来去看一下这个相关的这个咱们的评委阵容是什么样的。 嗯， 好吧，来咱们去看一下啊，听一听看这个赢在创意类的创新节目的金奖，好不好？咱们做了一个小集锦，一起来听一下。 职场大穿越之红楼系列，今天跟大家盘点的主人公可以说是曹雪芹笔下最为经典的一个配角，他就是焦大。来吧，方雷。 嗯，今天这故事来自第七回，宋宫花甲联系西凤，燕宁府宝玉会秦钟。 不愿再被歌单牵着耳朵走，这一小时你说了算。每周日晚7点到8点，韩毅和你切切切切个闹。 Everybody, let's go, 要要切个闹。欢迎来到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全新音乐互动节目《切个闹》，我是韩毅。有的时候我就在想啊，为什么很多原本感兴趣的事儿，到后来莫名其妙的就丧失兴趣了呢？后来我发现啊，毁掉一本好书的方法就是把它划进考试范围，毁掉一个暗恋对象的方法就是向他表白，毁掉一个向往之地的方法呢就是十一的时候去那儿，毁掉一个好故事的方法就是把它改编成电视剧本，毁掉一首好歌的方法呢就是把它当成起床闹铃。就这样，我感兴趣的事儿是越来越少了。 注意 CHWL 开启中，输入密码 CHWLDSS 876，开启成功。搜索目标享乐派人群、美食狂热分子、选择恐惧症患者、下班发呆着任性青年、精力无限的大玩家，发现一大波目标，秘密武器准备，汉字雄力准备就绪，蒙呆夏明准备就绪，大眼圣博准备就绪，吃喝玩乐大搜索，一场没有炮声只有笑声，没有硝烟只有榴莲，没有士兵只有吃货的战斗，现在开始。 哎，这就是我们这个曾经获得过创新节目类金奖的一系列的作品的内容啊。那么下面时间的话呢，我们也要跟各位我们的听友还有网友们能够继续的去期待一下，我们还会在下半时段里边跟大家去分享一下原创广播节目类的金奖，还有原创公益广告类的金奖的两组的音频内容了。 嗯， 那当然了，也是期待朋友们能够赶紧去关注一下我们第十届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的相关情况。 其实通过刚才集锦的播放，我们发现其中呢不光有很多广播节目爱好者，还有我们的同行和同事。 对。 对于我们来说，这同样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能发挥自己的创意和想法。所以我们今天的节目主要就是来号召更多的年轻的喜欢我们广播节目的朋友积极的参与其中。 嗯，那一会儿呢我们马上就要进入到半点的广告时段当中了，那么我们也会利用这样的一些个广告的时间呢，通过视频的方式跟朋友们去展示一下那些个评委的阵容是什么样子的。朋友们也依然要锁定我们的这个 FM98.2 北京青年广播 Fresh Radio 的音频的直播，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关爱青年计划，点击直播间进入我们的视频直播正在看到的这个画面里面来哈。好了，那么下面时间呢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我们还会跟朋友们去认识更多的在这些个届当中，这些个年当中我们所经历过的一些非常非常精彩的有创意的那些 美好瞬间， 美好瞬间，包括一些非常棒的创意人。 对， 一会儿跟朋友们慢慢呈现，一会儿见。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喂，喂，

徐徐来给我们展示一下你这个官方的报名的公众号到底是 可以看清吗？ 可以可以 可以，大家可以截屏啊， 大家现在截屏关注吧，我们里面会有很多跟创意相关的内容，可以给大家一些启发，也有一些跟大赛相关的资讯和动态都会在上面更新。 哎，对，没错。那当然了，这个二维码一定记得扫哈，扫完了以后呢，可以关注我们相关的这个动态的情况。 嗯， 当然，我们刚刚提到很多这个参赛的人们，因为成千上万参赛者们当中，一定有很多跟我们北京电台结缘的。跟二位很这个给你们印象很深刻的， 嗯， 很多的这个参赛选手们，我们能不能也去跟他们认识一下？好吧，我们来跟大家伙儿通过一些照片去认识一些这男男女女们，好吗？来， 男男女女们， 对， 哇， 这是 首先 当时的一位选手叫王毅， 嗯， 当时呢也是一位资深的山东的广播节目主持人，也是一位广告。专门制作广告的这个专业人士，所以呢他肯定也是有相关的一些经验啊。再来看第二位叫包磊，你看都是同行，当时来自于大庆电台的大庆台的十佳主持人， 嗯， 也来参加了我们这个创新这样的一个赢在创意的节目，嗯，这是两位女生了啊。来看第三位女嘉宾登场，哎，怎么竟然像非诚勿扰那个吴宇瑶啊， 吴宇瑶， 对，这位呢他是在学校的广播台有很多的，这个， 还是在校大学生， 对对对， 嗯， 琴棋书画啊，这个山转腾挪这都没问题。这是三位女嘉宾，我们再来看配对的三位男嘉宾是谁我们颜值也高得不行，其实你看啊，这个广播爱好者们，声音爱好者们，他们的颜值也这么高，让我们感觉到很厉害啊。 对， 栾青啊，这是来自于江苏台的一位同仁， 嗯， 那都是同行啊，也都是在当地有头有脸的非常棒的这个我们的主持人同行们。再来看黄宁，这是河北台的啊， 嗯， 当然看到了很多这个我们的同行，他们说，哎呀，大家别觉得说，哎，那他们多专业呀，是不是我们来参赛会不会一下就被刷了？不一定啊，这个真不好说。看看第三位小智，深圳的啊，飞扬971的，哇，这也是咱的这个重磅的兄弟台的，啊， 对，飞扬971非常有影响力， 嗯，所以你看通过声音能够让我们结缘，能够让我们无论说是咱们的同行也好，还是说那些个在校学生们也好，能够通过声音融汇在一起去交流去分享，这一点特别的可爱。那所以说赢在创意这样的一些个故事，能不能跟我们来去分享一下当时你们跟这些人们在比赛当中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个火花擦出来的。嗯， 我先说吧， 好好好， 就是因为那个我现在具体呢也不能给大家举例说谁和谁啊，因为毕竟大家现在都已经成为好朋友了， 嗯， 然后说谁不说谁，以后出去调研怎么跟人家一块吃饭呢，是不是我就觉得就是 想多了 因为马上就要去了对，然后啊，我觉得呢所谓结缘的这个问题吧，我觉得我们可以从四个方面来说，因为我觉得就是说跟北京电台的缘分，我们首先大家把节目交到这个我们大赛的组委会， 嗯， 对吧，那么我们把这个节目呢呈现在这个大家的面前，那么我们全国的就是广播同行也好，音频爱好者也好，大家都可以看到别人的创意，这本身就是一个分享， 嗯，对 对，就是对未来的就是创意的一种促进。然后第二呢，我们也是通过这里面居然发现了我们台有很多可能编辑，然后还有一些并不是说从事一线的人，他们有很棒的这个创意，然后呢也可以涌现出来，对。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呢，就是这种创意到北京台来，就通过我们的研究，然后通过我们的分析，也可以把它内化成我们的一个生产动力，对吧，然后最后呢就是说我们可能也会把我们的这些案例提供给高校，就是让老师们在上课的时候把这些案例就是，对，讲给就是我们的师弟师妹们，对吧，让他们就更好的可以去了解广播，然后 接触一线， 对，接触一线，然后知道可能就是现在的广播，未来的广播可能是什么样子？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是对整个广播行业或者音频产业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 所以大家你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间都已经长这样了哈，对吧？这就是我们当下的广播是这样子的。 对，其实对于我们北京电台来说，北京经典广播就是一个非常有创意的一个全新的一个频道。 对对对，嗯， 我们现在利用这个音视频真正的工作达到了在这个直播平台上，所以这无数次我们在说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同时可以看到我们， 嗯， 我们是可以看得到的广播节目， 还能给我们打赏小礼物呢。 对，这都是一种创意有的时候就是创意这个东西不是说要摒弃掉以前传统东西不要，而是在这个基础上能让它发展得更好，更加符合时代 带的特色。这个我相信也是我们大赛举办的一个特别想把我们广播做得更好的一个初衷， 没错，呈现给大家， 对， 没错没错。所以说这个萝卜青菜啊，很多人都会说，这样创意我喜欢，那样创意我喜欢。那到底什么样创意，会可能引发一些争议？到底争议是好事还是坏事？二位嘉宾给我们来去评价评价。 我们特想知道评委因为一个作品打起来了是不是这样的事儿？ 对，就跟那个选战队似的那种感觉哈。有没有？ 其实我在这个第八届、第九届的过程当中呢，其实可能并没有出现像真正说一个作品评委会打起来的这种状况，可能 大家都挺理智的、啊， 对， 挺理智， 都赌气回家了。 成年人对。 可能好的作品它的创意点就是无论它是在哪个方向哪个角度都会被所有的评委 认可 现、 对，因为我们会邀请的评委也是比较专业会比较广，对，然后有大学的这个教授，然后有这个专业中广协那边中广联合会帮我们请的一些 专 专家，对，然后 也有咱们在一线的主持人、编辑、记者们， 我们还会请一些热心听众。就是这个是我们第九届加入的一个新的一个评委的形式。就是我们会 有大众评审， 对，遴选出来一些可能相对他的三观比较正啊，然后就他对广播也很喜欢，然后也有一些自己独到的见解，我们会把他请到这个中评的评审现场，然后去参与到这个评审。当然我们这个评委的分数是有比重的，因为为了保证我们的这个是绝对的公平公正公开，我们也会请到公证人员来到现场，这些就是不会会出现说某两个这个评委对一个 意见差别太大， 对，他们都没有很大的差异，大家其实都是发现这个作品当中很好的创意点， 没错， 只不过就是可能角度不一样啊，或者是方向不太一样。 对，因为是这样的，你看我们做广播节目也好，所谓现在叫广播节目，那换一种说法就是声音产品，对吧？那这样它既然是产品，就应该有人去消费这个产品，那我们的每一位听众甚至是观众，他就是我们现在的声音产品的消费者。那我们做完这产品以后给他们看，给他们听的，那当然他们的喜好程度才应该是真正我们面对广播市场应该去投放的，或者是应该去制作的这样的一种节目的类型。 所以我刚才听徐徐介绍的这个我们这个评委庞大的团队，这个权威性已经不光是在学术界，包括有这个制作广播节目很经验丰富的一些工作者、从业人员，还有最终检验节目的听众朋友的代表，集体上是我们的评委是非常丰富的。 哎，对，刚刚我们在这个广告段当中也看到了很多评委们那个照片哈，就各种各样的教授啊、专家啊、学者，也有一线的人员等等等等，很多元。那其实呢，下面时间我们也认识过这些个评委了，也认识过了这些个当时的这些个选手们了，我们觉得还是应该再认识一下相关的奖项这回事儿。 哦，这个我特别关心， 对， 是不是覆盖面会很广？ 就是我们参加 获奖几率很高， 是吧？这个奖怎么设置的？ 对， 很关心啊，对吧？那你给到我们什么样的一些荣誉啊，还是实际一点的东西呀、是吧？哈。 首先呢，这个奖本身它是中国广播电影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主办的这样一个大赛。那首先它的这个我们评选出来的优秀作品，都是这个含金量很高的，而且公信力非常强。那其次我们也在这个评出来的优秀作品呢也会给予一定的奖励吧。 来看看这些个作品们都会怎么去进行设置啊。咱们不提奖这回事儿，咱们提作品这回事儿。 好 啊，对，咱们这个作品来看看啊，到底应该怎么能够把大赛办得更加的有意思。首先我们宗旨能看到啊，这个我们要发掘广播的创意，丰富广播形态，提升广播魅力，繁荣咱们的广播文化。这个创意毕竟可以点亮我们广播的未来嘛，所以也期待能够有更加有潜力的朋友们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当中来。那么其实呢，活动时间是从四月份今儿开始，四月二十号开始到 今天正式启动，征集的截止日期是五月二十号。 那最后的结束时间是在七月份了。 对，我们的颁奖典礼呢是会在七月底啊，但是具体哪一天呢先不向大家透露。 我们要留个悬念啊。那当然了，这个参赛的对象那很多人都可以，大家伙儿没什么年龄限制，也没有什么 没有任何限制， 没有任何限制。 对，只要你愿意用声音表达就可以，这个很简单，宽泛的不得了。那么要求方面我们再来跟大家说一下哈，参赛的广播节目 作品的时长是20分钟以内，参赛的公益广告作品的时长是60秒以内，千万要注意，不要做的超时了，因为你超时的话，咱们游戏都会有规则，任何一个比赛都会有规则，如果你超时的话，一秒也算超时，那这个就啊 ，so sorry 哈，很遗憾。对， 对，还是像我们刚才 超一点的话呢，我们可以跟这个选手去 商量一下， 然后你是不是把你的这个空余的时间稍微减一减，或者是歌曲啊稍微减掉一点？ 对对对，但是广告、公益广告这类的 是 坚决不 可 以超时的，因为大家伙都知道啊，这个电台当中啊，这个公益广告也好，什么广告也好，都是按秒计时间的。如果你说你是一个广告客户，你投放你超了一秒钟时间，那你得多花钱，是不是这意思？是吧？ 对， 啊，你得你多花一秒钱，你也不干啊，是吧？我们但是呢， 也是论真的， 对呀，啊，几秒几帧？ 对，我们是一帧都不可以超。 多少帧是一秒？ 这个 啊，二十四格，那是电影。 这个问题呢，留给咱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可以在后台留言，或者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把你的答案发到这个微信后台，我们会选出1到2名听众。 小礼物还有？ 对，有小礼物送。 哎呦，我的天哪，这还要暗藏一些小的小福利哈，啊，小幸运之类的。 对， 来，最关心的部分就是奖金的设置的情况了啊，这个鼓励金的设置，其中呢，来我们继续的帮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钱儿的问题。嗯， 我们分了几类 啊， 这个原创广播节目类，然后创新广播节目类，我们先来看这两类啊。 嗯， 就是我们会评选出一个创意一等作品，两个创意二等作品和三个创意三等作品，还有三个优秀。那这个每一个的作品后面的这个金额大家看到了，其实我们这个奖金是非常丰厚的， 看着好多个五位数啊， 也是真的就是很看重大家的创意， 嗯， 是大家这个辛苦劳动的这个结果吧，结晶。那我们很认可大家的这个创意，所以评选出来的这个一等奖的奖金会非常的高， 嗯， 是一等奖是20000元。 对，我一直在数零， 你得抢多少个红包吧？你说说，对吧？ 就你们在说，我默默的在数每一等奖，因为凡是在我们线上的朋友，现在都可以看到我们那个奖金设置这张图片， 嗯， 哎呀，有这个原创广播节目类设，还有创新广播节目类， 对对对， 分别是分一二三等奖以及优秀作品。 对，另外还有这个原创广播公益广告类的 啊，广告类， 对对对，这个公益广告类它毕竟短嘛，是吧？所以这个金额稍微的低一些些，但是一等奖也依然有6000的一个高度啊，非常棒。当然还有这个单项奖， 我们是会从这个原创广播节目类我们所有的参赛作品当中评选出来两个单项奖，是最佳新媒体应用节目作品和创新海外华语广播节目优秀作品，他们都会有每一个作品有6000元的这个奖金。 哇，那我们岂不是可以选第一项？新媒体的这个 新媒体应用，你说咱的节目？ 对对对， 不用别的， 我们可以参加创新类的， 创新类的哈，这个联系方式可以公开哈，对。大家伙儿 可以 一定要关注一下我们相关的联系的方式， 不可以也晚了，已经播出去 了，所以我说可以啊。 对，相关的手机号、微信号呢，大家记好哈。还有微信公众号，到时候咱们也来跟朋友们去举起来，大家再看一眼。 微信公众号的话，再来给大家举一遍吧。 好，没问题啊。那么应该怎么去关注到咱们这个比赛的这个微信公众号？ 请大家截屏扫码。 嗯， 对， 关注我们的“赢在创意”微信公众号。 对， 把刚才的那个问题答案发过来，我们会评选。挑选前两位 送小礼物走一走， 对，非常准确的这个听众用户，我们送出2份小礼物。 嗯，那这个奖金啊、奖项啊、包括数额啊，我们都了解过了。那其实呢，各种各样的设置的变化，咱们以前的几届呢也是需要去更迭一下，毕竟我们的比赛也在，既然它是一个创新的比赛，所以我们的比赛也在自己进行着这个升级换代啊，进行进化。 嗯， 所以呢，我们第十届的这个比赛的创新点最大一点，能不能跟我们再来说一下？ 是这样，就是从节目制作中心来做承办的开始呢，我们就是分了，重新把这个所有的奖分了类，分成了原创广播节目、创新广播节目和原创广播公益广告类三类。 嗯， 那我们在第八届的时候呢，和第九届的时候分别都设了一个单项奖，包括第十届我们也设置了单项奖。 嗯， 那我们之前第八届、第九届呢，曾经设置过大学生的，跟大学生相关的奖项，那然后还有新媒体的， 还有这个海外的，因为我们是全球华语广播大赛， 对对对， 我们是面向全球来征集华语广播的创新作品。 嗯 啊，那所以就是从第十届来讲的话呢，我们可能更偏重这个节目的新媒体平台上的这个传播的可能性啊， 嗯， 包括它的创新点啊，还有就是用户接受的这个习惯，包括它真正的可操作性和可持续发展的这么一个状态。 嗯 啊，这个可能是第十届大赛比较看重的一个点。 嗯， 然后包括我们今年的这个评选上呢，可能也会有一些新的评选机制。 嗯， 那这个我就先暂时 按下不表。 对对对对，那既然我们这个有东西先暂时保密，我们就可以先去听听看之前在我们的前几届当中啊发生的，让我们去发现的那些个原创广播节目的金奖和原创公益广告金奖的一些个精彩的作品，我们做了一个小的汇编来一起听听看。 好，启发大家一下。他们在想什么？ 我们想知道。 你呢？ 欢迎来到 零零圆桌 会，我是盛博。 大家好，我是朱红。能能、水水、叮叮咚咚，说说你们喜欢的老师吧，是什么样子的？ 喜欢老师， 喜欢老师， 因为他讲课讲得特别好，长得特别漂亮。 Yes sir， 我觉得他特别好，还给我们发吃的还是什么之类的，一般都给我们体现出来发奖状什么之类的。 他很宽容，很温柔。 他上次跟我们聊天的时候说，我和娇子以后可能会上哈佛大学，可是他跟他们俩说的时候，他可能会上清华大学，他可能会上北大大学。 哎呀，你们喜欢的是同一个老师啊，这个老师真的想见一见是什么样的女神。这样你们再说一说，如果说你们特别喜欢这个老师，你们愿意为他做点什么呢？ 我会给老师做一个贺卡， 我会给老师献束鲜花， 我会帮老师搬东西， 我会帮他运房子。 这次期中考试我考了100， 我也考了130， 哇，94， 就是必须得 成绩好， 对，请帮老师干活， 爱干净、 良心、美德好，得成绩好、学习好，还有品质好。 所以这中间你看孩子们聊的这个，你看他们都很淳朴的，就很质朴的，他们是发自肺腑的愿意为老师做这些事儿。 哎，这是我们这个原创这个广播节目的金奖，一个 这事儿耳熟啊， 耳熟，对，也是我们的同行啊。再来看一下原创公益广告类的金奖是什么样子，我们来先听一块。 人呢？这才刚11:30，就真的一个办事的人都没有了。请问？有人， 你有什么事儿？ 我说这儿几点上班、 周一到周五上午8:30到中午11:30，下午1点到5点，3:30医疗报销窗口因为市里服务器关闭停止报销业务，过时不候，明天请早。请问你有什么事吗？ 好，没事。这样，我想办个临时居住证，但是现在有了新规定，居委会让我来。 哦，是这样啊，想来这儿办租赁房屋登记备案证明是吧？那就需要你的身份证、你房东的身份证和房产证，还有你们之间签订的房屋租赁协议。不过假如你房东的房产证上不止一个人的名字，那就还需要房产证上所有人的身份证，都需要原件，外加所有原件的一份复印件。 嚯、到底是专门干这行的，业务真是熟的。 是啊，我这是和你一样来办事的，只不过来的次数多了，这叫久病成医。 窗口单位，请不要让每一位老百姓都变成这样的万事通。 怎么才回来？今天这么晚，家里你一点也管不上。 我不是有工作吗？我愿意这么晚回来啊。 哎，你什么态度？ 行了，我不想和您吵。 你以为我想跟你吵啊？你说你天天都忙什么？ 我想静静。 老公，你怎么才回来？还没吃饱？我给你热饭去。 别忙了，老婆，你也累一天了，你先睡吧。等我把手头这个文案忙完了， 有话好好说，日子好好过。 家和才能万事兴。 哎，可以看得到，可以听得到这样的一种画面感啊。 和这样的一种故事的情节感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的公益广告类型的这个金奖，能够让我们一听啊发人深省，能够有共鸣才对。 我觉得这些片段至少在这儿播放给大家，就是给大家一些启发， 哎， 让大家知道就是哪个方向啊，就是人得了奖到底哪儿好啊，就我们借鉴一下嘛。 但是有些问题，比方说你看啊，这个到底什么原创广播节目、原创新这那的，这怎么区分？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初次参赛朋友们没什么经验 啊，还有点懵的朋友， 对对对对对， 是吧？给大家讲讲， 掰开揉碎再说说这个到底该怎么分辨，你到底属于哪个类别，好不好？嗯、来，继续。 是这样，我们分了原创广播节目、创新广播节目和原创广播公益广告三类参赛作品的分类。 嗯、 那原创广播节目，我们这么理解，就是说，创意人员自主创意的，并且没有在任何类型的平台上播放过的广播作品， 嗯、 包括咱们传统的调频广播， 嗯 啊， 包括互联网的吗？ 互联网，包括新媒体平台、 嗯、 音频分享平台， 就是纯新的一个， 就是没有面试、没有见识的 处女座， 对， 哎，对， 创意就是没有被制作成播出过的节目的这样的作品、 嗯、 你可以来报名参加我们的原创广播节目类。 嗯， 那创新广播节目类呢，是指在2017年，大家要注意，今年是2018年4月20号， 对， 但是我们的创新的分类的时间节点是2017年的1月1号以后，在这个平台，在所有的平台类型当中播出过具有创新性的广播节目、 嗯、啊，一定要是播出过的。 对，所以简单来说，原创就是没有播的，创新就是播过的、 嗯、 但是要大家注意一个时间节点，就是2017年的1月1日以后 播过的。 对， 嗯，2017年1月1号以前的播过的不算，那会儿可能那会儿的创新现在已经都不算创新了。 对，这个时代进步的 太快 了， 根本赶不上变化哈。 对，我们第三类那就很好理解了，原创广播公益广告类。 对， 啊、嗯，它也是要求你原创的、 嗯、 没有播出过的广告作品。 嗯嗯，尤其是公益广告的。 对对对对对， 还不是商业广告的。 对对对对，公益广告、 啊， 告诉 您，别到时候给您家自己这个酒作为宣传，啪发过来，这不算。对，您可以说什么关于酒驾的问题，你可以公益做公广告，这可以，对吧？ 什么保护环境啊？ 对啊，治理大气呀、啊， 少开车呀，绿色行 动呀，这些都可以。 二胎政策呀，包括一些政策的解读啊什么的。哎呀，咱不能再多解释了。 对，你关心那个点，本应是我应该关心的点， 啊、是吗、啊？ 为什么都是你关心的点？ 我关注都是小升初什么的。哎呀，这一下暴露年龄了哈！作为一个00后，我这个心里很疼， 太着急了，关心的事儿真是太着急了。 对对对，来，那既然这个我们分辨清楚了以后，在这里呢，还要再来跟朋友们再来去展示一下相关的咱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的相关的比赛规则、评审的规则哈。最后的2分钟时间，我们把规则再来看一下啊，其中呢有一些个比例的权重啊，我们在这里呢就不详细的去念这么多的字儿了，大家可以去上官网看啊，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官网的网址就是赢在创意四个字的拼音首字母点 rbc.cn 啊，很简单。那么评分规则是这样子的，也是有相关的比例的，保证公平、公正、公开。这是一些各种类型的啊评分的规则。那当然了，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种海外的呀、新媒体的这两类单项作品的这个内容。那除此之外，还有像是我们的初赛跟中评，肯定也会，刚刚我们提到的一些专家团会再次登场亮相。 嗯、对 啊， 我们在2018年的7月底呢，会在北京举行这个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的颁奖典礼。 对， 那所有的最后进入到这个奖项的选手呢，我们都会邀请他到现场来。我们最终的奖项是要在颁奖典礼的时候才会给大家揭晓，也就是说他们来了、 嗯、 也是不知道自己获什么奖。 我们保证是真实的颁奖。 对、嗯、以前他们就会问我们，哎，告诉我们得什么奖了。我交代我的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是一定不能说， 对， 绝对不能说，我们现场才会去 正式的揭晓这个奖项。 对， 嗯， 我们是一档很负责任的节目，青春联盟嘛，来自我们北京青年广播。当然我们还有最后的一个问题要问到二位，就是我们的大赛，我也为了保证我们所有的参赛选手们不被一些其他的不法分子们坑蒙拐骗啊，我们大赛是没有报名费的，对不对？ 对， 绝对不需要花钱。有任何打着我们旗号说要是收报名费的，千万不要相信， 只要发邮件就好了。 没错没错，这里呢再次要感谢我们两位嘉宾，来自我们电台节目制作中心的徐哲婷，还有我们电台研究中心的李月，光临到节目当中，给我们去解读一下第十届赢在创意全球华语广播大赛相关的情况啊。 我们欢迎把怀揣广播梦想的朋友积极参与到赢在创意广播节目大赛的评选当中。 没错，最美的期待送给大家。我是主持人常小航， 我是苗山，感谢各位的收听。 选后将会是魔力 X 档案，也希望您继续收听。 老公，我们周末要。